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中秋的晚上，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回到家乡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今晚首先给你播放的这首是来自于韩磊的《游子吟》，意境优美大气，韩磊精湛的唱功令许多人折服，而韩磊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感悟也让人为之赞叹。虽然是简单的几句词，却被韩磊融情于景的演唱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样一首歌是一首温情的歌曲，听着歌曲便让人产生了对家乡的强烈思念之情。著名的曲作家孟文豪先生的作品也为这首歌增色了不少。在外漂泊的游子们，随着中秋的到来，开始越发的怀念家乡。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绩，都斩不断对家乡的向往。四海为家，可家乡依然是自己的根。 枫桥月，灞桥柳，一声珍重令一家走。跨四海，闯五洲，长路漫漫难回首。相思豆，离思藕，梦里常在花萼中游。黄土地，绿天愁，画中美景不胜收。 何日相逢在执手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中秋节快乐，每到这一天总会想起远方的亲人，那提起爸妈，你是会话题不断还是会一时语塞呢？中秋节这样一个属于家的中国节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爸咱妈吧。可以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畅所欲言，你可以说一说爸妈的金句唠叨，或者是哪个瞬间你突然想爸妈了，或者你也可以聊一聊你有没有想向爸妈说却一直没有说的一句话呢。在这样一个小时的时段里呢，欢迎你与我互动分享。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，多希望时间就停止，如今我对自己故乡，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

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当我老了，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今晚的互动话题，咱们来聊聊咱爸咱妈。听友飞森留言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工作，有一次跟我爸妈视频，说这边的饼不好吃，跟家里比差远了。结果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包裹，我爸妈给我烙的饼寄过来了，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塑封机。本来泪窝前的我瞬间就泪崩了，中秋节这一天真的很想他们。 就算一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汽车为什么能不断的更新发展起来，可能还要算上飞机的一份功劳。现在我们在车上看到的很多新技术，其实这些新配置都来源于飞机上的技术。一辆汽车是由成千上万个零配件搭配组合在一起的，飞机比汽车更加复杂，而且对运作条件和环境比汽车更加高，在材料和做工上会相当严苛。飞机上大部分的材质都是铝合金，工艺上还是以铆接的方式居多，这种材料和工艺也被应用到了汽车上。在焊接工艺上，很多都是电阻电焊和激光焊，这种工艺方式快捷，制作成本也比较低，在质量上虽然没有问题，但和全铝铆接相比就少了那么点意思。另外，汽车的车身强度也比不了它，全铝铆接的车就非常少，奇瑞、捷豹、路虎采用的全铝铆接工艺也让这些车的强度对比其他车型要高不少。在奇瑞、捷豹、路虎车型上，铆接工艺有高达2600个以上的自冲铆接点，车身强度可以增加30%，提高了车身的刚性。这些来自飞机上的工艺让汽车的刚性强度大大提升。再来说说 HUD 抬头显示，最开始其实也是出现在战斗机上，方便飞行员快速识别目标，然后又慢慢的推广在一些高级品牌的高端车上。随着普及应用，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配置又出现在更低价位的车型上，它能把汽车的一些信息投影在前挡风玻璃上，我们就能不用低下头看仪表盘就能看到信息了。带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是现在很多车企喜欢推出的一个配置车型，而且排量越推越小，甚至 1.0T 都有。大家都知道涡轮增压发动机有着强劲的动力，油耗也非常经济，逐渐开始发展汽车市场。而涡轮增压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用在飞机上了，第一个将涡轮增压发动机用在汽车上的是萨博汽车。而涡轮增压之所以运用在飞机的引擎上，是因为飞机在高空中飞行容易出现供氧不足的情况，这就涉及到内燃机运作的原理了。一烧油就会产生废气，废气也是一种宝贵可利用的资源，利用废气循环，使用驱动空气压缩机就能提高动力，看起来很好，但是容易烧机油，后期的保养维护比较麻烦，这也是涡轮增压汽车的缺点了。最后总结几句，汽车能有质的变化还要靠飞机老大哥的指引，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令人吃惊的航空技术应用到汽车上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心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很丑，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如果时间能够停止，你最希望它凝固在哪一刻呢？我觉得是这一刻，也就是父母不还不算老，儿女呢绕膝欢闹，我们奋力打拼，努力为家人创造更多的幸福，三代同堂，这算得上是人生中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光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祝你中秋节快乐。 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？看它慢慢地圆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？当它慢慢地缺，慢慢圆，圆了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